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新朋好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再重复一遍哈，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欣赏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上刚用错词了， 怎么的呢？ 应该是收听，收听完之后学着去 收看，是吗？ 对， 我们的收看目前只靠想象， 赏识我们这档节目。 对对对对对， 喜欢我们这个节目，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哈。冬天了，很多人喜欢就是选择猫在家里啊，是吧？天气冷， 对啊，就猫冬嘛，是不是？ 但是有一部分朋友还是热衷于路上的感受 哦， 想要去远方走一走、看一看啊。太远的地方呢，假期不够。哎，我们就在国内的远方冬季的旅游目的地推荐当中，选择了这么一个地方为大家提供。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地方 呢是跟北美、加拿大 像的， 对，纬度差不多相同， 对， 然后风景呢也很相似，甚至有更壮阔、更加美丽的这样的情境，它就是新疆。 啊，看到你了，小红帽那个是小琴那边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 跟上跟上啊！哎，啊、这边哎，大叔大伯跟上哎。 对， 新疆幅员辽阔，南北疆风情不一样，而且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是的呢。 其实，我们先来一个就是总的一个大的标题，跟各位先提提情绪哈。冬天的新疆，是西北的冬日童话。 哦， 那个了，碧水晶莹，山峦起伏，森林是密布，景观那是秀美，这是冬天。那么在冬日里的道儿， 冬日里，喀纳斯就像是童话里的冰雪世界。 Let it be, let it be。 对，白雪皑皑的冰湖，湛蓝的天空下，玉带般的喀纳斯在冰川雪岭下蜿蜒而过，让人心驰神往。 这个时候，我们节目组的这个颜值不是年纪担当， 年纪担当， 周驼有个问题替大家伙问问。 好，你问。 来，起来， 哎，行李担当来。哎呀，你怎么 这年纪大了嘛？ 啊，行吧，那 有点 允许你犯困， 有点练劲儿了。问问豆豆和准子哈。为什么要选择冷的冬天去新疆？你刚才说喀纳斯，我知道有水壶、水怪什么的，这澄清了哈。 啊，对，那是泥塑水怪。 对，那冬季旅游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最近网络上有首歌吧， 啊，对，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的歌。对对对，天天就不一样， 是吧？ 有啥不一样？是不是？ 喀纳斯有啥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作为本次行程当中的女导游之一，到，给她一个点，说说。 来，小红帽跟上啊！ 哎， 对。首先呢，告诉你们，有看头， 这就挺大的一个点。 那挺大呀，大家都说了，哪儿没有看头？ 对呀， 你这样说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导游。 是， 你 把它掰开了， 掰开了揉碎了， 说说， 看看有没有看头。 哎呀， 这导游挺凶啊， 生产日期正好。 来看一下啊，相对于鲜花烂漫的春季，绿草如茵的夏季，层林尽染的秋季， 都不是主题啊，重点的后面这句。 对。新疆的冬天是极冷而绵长的，可是 ，but， 就是在这个冷得让你咬牙切齿的季节里，却藏着纯净而惊艳的美景。 绝对的， 这样的美景是其他时节、其他地方永远都看不到的美景。 晨光中，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道，我就问，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就大家比如第一次听咱们节目，就在这天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哦，这俩主持人真的是还挺有意思哈，就是一会儿出一会儿退，随便啊，那种感觉就非常的娱乐跳脱。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了解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是用各个的方式。激活大家收听节目的这样一个点，全激活吧。 就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想象力呈现给大家， 对， 以画面的形式让大家也觉得，哎，这个节目特别的好听，而且同时还能 get 到很多的信息量。 我呢，有一回开车听咱们节目，中午的时候，周末，那时候我周末 停到了路边，是吗？ 好几回停到路边， 啊、 有一次。就在通河北路，不是右拐出去咱电台吗？咔、开到广渠路上，咔、听，真的就呱就又 开到了广渠， 左转去了。 啊、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 太入迷了。 侧面说我们节目还是很有可听性的、啊。 对对对， 对，你看咱们的这个表达自己、表扬自己还是非常到位的吧？ 当然啦，而且我们的节奏卡的是很准的。 对 对，如果要是豆瓣评分的话，哎，怎么没有豆瓣给广播节目打分？ 评分是吧？ 对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弄一个，我们绝对是五星。 五星红旗，清风飘扬。 五星、 对，喀纳斯湖是新疆的一个打卡的地方哈。 对，必须的。 对，那个喀纳斯湖有很多的特产，就需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节目组的周卓特别嘱咐要介绍介绍血蘑菇。 血蘑菇，这个蘑菇是什么呢？ 是大雪的雪啊，而不是那个血液的雪 啊，不是啊，血蘑菇，顾名思义就是长在雪里的蘑菇。 漂亮， 并不是啊，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 喀纳斯湖每到冬季都会出现有一个东西哈、就是雪蘑菇奇景。 哎呦， 无比美丽，令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噔噔噔 噔噔 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洁白的雪地上，一丛丛的雪蘑菇在斜阳的照射下显得如此的梦幻和神奇， 漂亮了， 感觉更加的 Q 弹，真的， 噔，变大了，我们都 是。水中雪更显得是洁白凝脂、就像是童话里的冰雪世界，你可以像孩子一样踩着雪蘑菇留下自己可爱的足印。 你说水啊，是有那个滑滑的湿湿的感觉、你游泳啊、浮潜啊， 对， 这个雪还是挺有感觉的。 对啊， 咯吱咯吱的声音，小时候特别怀念那个声音。 嗯， 而且雪有一种干净的感觉， 对， 特别 纯净 嘛，纯真，对，keep real， 好， 要不白色怎么代表着纯洁呢？ 对啊，对啊，一白遮百丑。然后呢，喀纳斯湖每到冬季都会出现这样的雪蘑菇奇景，它真是成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只有冬天哦， 对， 才能看到雪蘑菇啊。 对，雪蘑菇之间，大家可以百度一下、雪蘑菇到底是个代称还是真的是被雪覆盖的蘑菇？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玩法呢，就是，哎呦，这个道比我看的可多了，四叔。

终于在冬季褪去了它的燥热， 对， 将千年古城的回晃和城市沙漠的美景， 是袈裟来的呀， 对对对，温柔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尽情在沙漠里打滚吧， 真的真的， 对， 冬季夏天真是太热了， 夏天那个沙漠是平底锅， 没见 你往上一趴就是滋滋冒油， 对、嗯、冬天还是不错的啊， 对，冬天啊终于降温了， 还有一个地方南山， 哦， 南山滑雪两日游， 哦，这个也有南山， 南山是乌鲁木齐人夏季的避暑圣地， 嗯， 那到了冬天呢它就成了滑雪的好去处、 嗯， 这里地处天山北坡逆温带，冬季平均气温零下十度左右， 嗯， 中午的时候啊穿着毛衣还能滑得满头大汗，所以全中国最适于滑雪的地方之一其实是在南山， 哦， 其中丝绸之路滑雪场是国内目前滑雪设施最全的三大滑雪场之一啊， 嗯，好， 嗯， 这是这个 北疆呢，北疆 玩法啊， 一遍北疆啊， 北疆，这南疆又有了， 嗯， 民俗探秘高原体验， 有， 嗯，这个南疆面积比北疆还要大， 哎呦， 大到什么程度呢？ 嗯， 汽车环游一圈起码要十天 左右，拉长了， 哎呦，这个南疆能够满足你对新疆所有的幻想， 比如说 沙漠， 好， 胡杨， 好， 峡谷，高原，大美女， 好， 周驼，你控制一下自己啊， 哎， 啊，你不要说一提到美女你就这么激动啊，是，首先呢，我们说南疆的一个地方叫喀什， 哦， 喀什高原探秘双飞三日游， 嗯， 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和具有欧罗巴血统的塔吉克族， 厉害， 会带给你完全不同的神秘体验，刷新你对新疆完全不同的理解。 哟，这个好像是感觉就是 news update 的感觉哈， 哦， 更新的系统了。 对啊，人家不说嘛，到新疆全是行走的滴溜着吧？ 对，哦，非常好看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哈。 对。 南疆全景双飞六日游，这条线路呢，把南疆最精华、最经典的景观都囊括了。如果你实在受不了汽车全程三四千公里的行，我的天， 这么远，啊， 南疆太大了。 嗯， 那这条线路绝对超值，适合自驾了哈。 对， 开着车、越野车走起， 走你。 对，我们不一样。 哎，对，放着我们不一样， 对，不一样， 不一样。 啊， 嗯，好，那么喀纳斯禾木乡雪景的。思想 禾木乡来了， 对，这个是私人的私，分享的享， 对， 喀纳斯的冬季是个名副其实的童话世界，上帝呢他就是这么不的不公平， 对， 说秋季把最绚丽的色彩都给了他，冬季呢又把最圣洁最静谧的单就是单城世界给了 他， 就是那种特别纯净的全给他了， 是的， 对，本来上帝是不想的， 嗯， 可是呢他一下给错了， 对对对，嗯，美不自持， 对， 美不胜收， 啊，是没办法呀， 没办法了， 嗯， 那个大概了解了南疆北疆的一些点之后呢， 嗯，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些小小的贴士了哈， 好的， 冬季去新疆喀纳斯冬季旅游需要哪些基本的知识，就是准备的东西，比如说装备的问题， 嗯，好， 装备我觉得因人而异，有的人能背大包，有的人能背小包，这体格不一样，需求不一样， 然后穿的衣服呢有厚薄， 对， 但是不建议大家穿的太少啊， 是是是，很冷啊， 很冷， 对， 但是新疆温差应该大，所以大家不要里边穿太厚，嗯，你可以外面穿的那个就是多套点冲锋衣和羽绒服内胆， 啊， 是的， 对，冬季还雪很大，如果你要爬山的话， 嗯， 登山杖背一个啊， 嗯， 还有就是保温水壶， 嗯嗯， 暖水袋， 是，嗯，女孩子们听好了，护肤必备，唇膏、防晒霜、护肤品、面膜，这是必带面膜，因为新疆非常干燥。 豆豆啊， 嗯， 妈，这老年人我也不注重护肤了， 啊，你说，啊， 这个一般的这个面膜，嗯，一周几次比较合适？ 我觉得啊，如果要是干的话，可能两天一次或者是三天一次就差不多了， 嗯，两天一次那就是一周的话七次， 两天一次一周是三四次 啊， 嗯，你这是怎么算的数 啊，真是啊你还记吗 啊，是的，嗯，其实面膜就是分不同的， 啊， 它要是纯保湿的话建议大家一天一片 保湿的，啊， 对，但如果含滋养成分那可以是两天或者是三天一片， 嗯， 啊，不同的功效，嗯， 是的，而且啊告诉各位盘缠的， 嗯， 咱们去新疆一趟，带现金还是拿卡，还是支付宝、微信啊？ 嗯， 告诉大家，现金。 现金啊， 带好了为妙，有的地方是没有提款机的， 嗯， 是不是？ 哦， 还有就是 三脚架， 对，拍照片的稳定。 对呀， 啊，嗯， 无论是喀纳斯还是禾木，夜晚的星空总是很明亮，那你必须得有三脚架去看。 对对对，等待你，嗯，哈。 对呀，